我说下面跪着的这位敢是梅武县的县太爷吗？ 臣不敢，赵林。 哎，贵儿啊， 赵， 他叫什么？ 那个赵林，捞面的那个家伙。 什么？他姓赵，叫赵莲儿。 不错，就是那个莲儿头。 进了咱家，为何不抬起头来？ 有罪不敢抬头。 哎呦，你没有什么罪过，抬起头来，让我看看你。 谢钦差， 走。好一个胆大的梅武知县孙家庄，贺爷之间，刀伤耳命，一无凶器，二无见证。五五把个世袭指挥拿稳了再见。 怎么喷了？ 哥哥，你眼睛里头还有皇上吗？ 简直的没有了吗？ 这话又说回来了， 怎么说呢？ 既没有皇上，你还瞧得起咱家吗？ 哎，老爷子，这话可得这么说呀。 怎么说？ 他既瞧不起您呢，那他还瞧得起怎么吗？ 你又算哪颗葱？ 我又葱了，我又 壳给他摘下来。 哎，对，摘下来，凉快凉快的啊。 他的刀啊， 千岁！臣问他口供时，渐渐高传呐、 啊。你打他吧， 在公堂里东西，自己高人。让他那文在见， 你说 县太爷之赐话真假难辨，就该那柳眉婆悬一番。 轻轻的打官司，不许拉扯人啊！ 老爷子，哎，那倒是没有。这个状子上啊，就有个刘媒婆。 哦，这状子上有个刘媒婆。 哎，您瞧，这不是那个刘媒婆？ 哦，不错，是有个刘媒婆， 是吧？哎， 这个刘媒婆她住在哪儿？ 住在北义安。 北义安，那么你呢？ 咦，住在北义安。 哎呀。 怎么了呢？ 我说棍儿啊， 扎， 你瞧瞧 啊， 拿这么好的孩子， 嗯， 跟那种嘎杂的打练练， 是， 这日子长了闹出好来呀、 啊，那简直没好。 哎、 你呀、啊，趁早找房搬家啊！ 你给他的房钱， 那个我还贷款买房呢啊！ 提了刘媒婆去， 是，小子，提了刘媒婆去。 啊， 扎， 这有张状子， 是 给那个县官叫他瞧瞧。 哎， 做了一任的好父母官， 嗯， 众儿女百姓无恩可报， 是 弄张字纸，哎，就把他给刷起来了。 对，哎，县太，县太，县太，公公， 公公， 还是婆婆的。 听我跟你说，千岁爷说了，您呐做了一任的好父母官，众儿女不幸，无恩可报，弄了张四纸就把孙家您给刷下来了。 惭愧 惭愧呀、啊、那是堆鸡鸟皮在药铺里买去，拿去瞧瞧看。 哎， 你认识字啊？ 两榜进士出身，焉有不识字的道理？ 哦，两榜进士，我还当你这个官儿是花钱运动来的呢。 去告状女宋氏瞧瞧。 好、啊， 这俏娇儿子好像在哪里见过，怎么一时想他不起、 哦、好记性 啊，县太爷，难道把你宋姑娘就忘坏了么？ 你就是宋国师之女宋氏俏娇么？ 正是。 听说告辞了王 替夫身愿何为刁状？ 先前因何不告？ 先前不知， 日今年 还得知晓。 哎哎哎哎哎哎哎，拿过来拿过来， 这是有王法的地方，不是尊家您那个小塌塌眼儿。 千岁爷啊、 这是谁呀、 啊？这您不认识啊？这就是那个刘媒婆。哦、您没闻见这股子味儿吗？ 这就是那个刘媒婆。 哎，这就是那个刘媒婆。 三曹对案，你给我说实话。 千岁吃饼。孙玉娇是玉镯被我看见，因此张狂秀才勾践买剑。 你早干什么来着？ 千岁爷呀、啊嗯，池塘都在大街，无人诈骗，才知道杀人者欺家祸端。 哦。

再杀牛羊回来，打从孙寡妇门前经过，只见那门儿是半掩半开，是小人一身而见，后厅床上有男女呼声。小人心想，定是那孙玉娇与福鹏干那苟且之时，怒恼小人，我手持钢刀，咔嚓！ 怎么样？ 一刀我连伤了两个，小人乃是土凡，下次不敢了哎！ 你上哪儿了？你过来吧你！ 一刀连伤而命还是是粗犯，男是有头，女是无头，你将人头丢往哪里去了？ 刘公当债全不公，我将那个人头送到了他的家中了。 刘公当， 刘公当， 此后太爷 身当相约，因你人头因何何罪？ 人头，人头不是在脖梗子上长着呢吗？ 还不着 打？ 别打！又着！又着！又着！哪一天呀、俺回来晚了。估摸着也就是个顶更天儿，顶更天不到二更天儿，二更天不到三更天 儿，到底什么时候？ 也就是个二更半天儿吧。按着鬼方算大账呢，虎厅的后头院啊，扑通的一声。 刘公大位啊，那是老子给你送人头去了。 哦，人头是你给俺送的呀？ 是我送的。 俺谢谢你了。 多成敬意，多成敬意。 俺他等啊，怎么一照啊？嘿，这就怪了，那个人头啊，见了俺啊，他是滴溜溜溜溜，骨溜溜溜溜， 怎么着了？ 不见了， 他不着， 打！ 别打，别打！又着，又着！俺怕打官司，把他丢到后头院的朱砂井里去了。 来。打到朱砂井， 打到朱砂井啊！铁镐啊，就这么嘣了一下， 怎么样？ 把他搞到井里去了。 他叫何名字？ 他叫宋醒儿。 开门。 一见我儿名下。 宋先生。 此子呢？ 哎，这是宋先生的儿子宋杏儿。 哎呀，本县的对头到了。 不叫我一声宋先生，要你这赃官臭奉承。 报是痛苦，敢莫相认。 不相认 啊啊！既不相认，但是叫闹本县的时长。 这尸首乃是我的儿子，名叫宋杏儿，在刘公道家中一位故宫人士，不想被这老狗打死，是我告到你这赃官台前，你这赃官放着人命官司不究，反倒我儿盗物逃走，还罚了我十两纹银。今日你将此案审清便罢，若不然，我就与你拼了。我上告你去了啊。 齐大爷，宋先生他上告您去了， 快快将他还回。 是，宋先生，大爷，人走远了，追不上了。 不用的，奴才，待本县自己还来啊。宋先生， 宋先生， 请官，本县断令此案也就是了。 你回来呀、 啊，宋先生， 宋先生，你回来呀、啊，宋先生，哎呦我的妈！ 岂不是没了活口了吗？ 以你之见呢？ 以小人之见，将一该人犯带至千岁爷台前，任凭千岁爷发落。那时太爷您不但没事，还要路外高升呢。 倒是本县的好衙役呀，等公事完毕，赏儿一命半途。 谢太爷， 将人犯带去，予以大爷马。 是，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吧。这是太爷的马。你的马，你那马屁股上还没长马尾巴呢，你呀那边去，那边去，那边去。 我说嘛，大官人还得骑马呢， 请太爷上马。

连累了为呀娘我受刑罚呀。 父亲呐，愿母亲大不该狂天欲教小姐家中道，多管闲事惹火苗，儿心强用小姐饿着父朋阴的天朝，得吃得喝我乐逍遥。那一日大战上我个人的吵闹，挨了那六公刀，才将此事两周瞧。六公刀，这小子不过公刀，惹得孩儿耍猛刀，吃烧酒，女儿顶罪，我冤头我大闹，小儿人父替我真的带刀，提刀我拿，算的家庄，心上挨头刀，鸡不叫我狗不咬我，里面那么静悄悄，只听得在床上有男女睡觉。我倒是父疼孙的女娇，趁此时半夜捉奸的起步，然后我举钢刀，气势咔嚓两个人头地上跑，料不想杀错了，一伙女人急忙搞，女人头挡住了六个公刀，那个点背还好，有谁知天王恢恢再是难得逃，贼也翻见天碎了二弟命不要，二人是爹的好。 怎么样，换只好汉的衣 没辙，咱们还是请太爷去吧。 有请太爷。 我是 李大爷，刘公道他不走了。 比我打， 他说打死他也不走了。 像奔行的蚂蚁，他撑起了吧？ 哎，太爷，那您呢？ 是好是不行呢？ 哎呦，还真是个好清官呢、啊！嘿，哎，刘公道，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走不动了，走不动了。 哎，起来，有马骑了，起来，起来，起来。 哦，有马骑了， 哎。 有马骑嘛，那还差不多。哎，噔，哎呦，叫， 又碰上他了。 没睡着， 嘿，哎， 呀呵，天亮了，瞧瞧去吧。嘿，这枚五线呐还没来呢，还蹦着呢。没法子，差事，搬个地儿才伺候着。 奉了太爷命前来投公文。哟，那旁坐着个公公。得，我呀还是过去先打个气儿去。 这是怎么话说的，这个时候还没来，你瞧这是没影儿的似的。 给公公请安， 这是怎么回事儿？你 这给公公，哎呦， 给公公请啊。 哟呵，逢穷撒尿啊，丑不冷的。我说嗨嗨嗨嗨嗨嗨，你是哪儿来的？ 我是打梅武县那儿来。 梅武县，你们知县叫你干什么来呀？ 叫我偷文来了。 文呢？ 在这儿呢。 拿过来呀、啊，还得我跟你要。拿过来，那边站着。这是有尺寸的地方，瞧见你我就有气。怪不错的，瞧你这个德行样。嘿，嘿，改了素事了。我说嗨嗨嗨嗨嗨， 公公， 你们知县就把这个交给你了吗？ 是，这不是文吗？ 我得知道是文， 这是文不就得了？ 得了还得不偷着吃？我说你怎么来的？ 我打我们衙门口那儿一步一步走来的。 你一步一步会走来了？老李的架扛着腿，给他我滚得快快吧！叫我骂你什么好？一块冰壶摔八瓣，你怎么造来的你？ 得，我碰了。哎，有请太爷。 我是 太爷，我碰了。 您说这个知县就不对啊！你来了吗？倒见见我呀！我还有什么难买难卖的事情呢？你瞧，打发条狗过来，照我生这肚子气。这是怎么话说的？你瞧， 公公， 呀，现在你还来呀？ 哎， 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呀？老爷子这早就问你了，我一直的那好， 绕不进， 早就烂了，是不是？ 有劳公公， 你是来投文的吧？ 投文来了， 拿过来呀！不要这么处处探探的，都当我这个人啊是交朋友人最好办事了，日子长了你就品出来了啊！你递给我，我递上去，交差就没事了。哎， 多谢公公，多谢公公， 是不是啊？哎，好办，好办，好。外甥打灯笼照旧。县太，这个差事你都带齐了吗？ 带齐了。 这个一名不落吗？ 一名不落。 嘿，罢了，三天的工夫全带齐了，错过是你呀、啊，错过是两膀子底子。 哎呀，公公夸奖， 我真佩服你就行了啊。 公公夸奖， 哎。老爷子天没亮可就是问你呀、啊，我一直在拿好话跟你说。 哎呀，有劳公公， 要不就早就那儿了，是不是、啊？ 有劳公公， 这个说两句好话，哪不是交朋友吗？是不是啊？这个啊，县太，我可是在这儿伺候您半天了啊！ 有劳公公， 这个是差事啊，是应当是怎么办？可是一样啊。好，县太爷的话了，您还不明白吗？您这个文就是这么个头发吗？ 不是这样的头发，怎样的头发呢？ 怎样的头发呀？那是得问你了。我说你这人怎么了啊？怎么这么不懂江腔啊？我拿话领着你，你怎么看我装糊涂啊？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你为升官换纱帽，我们跑上跑下跑坏双圈子，自个儿花钱买，不是为你活着的。你这人怎么了？怎么这么不懂交情啊？你太难了！哎呦，你什么跟什么呀？你这， 过来， 太爷，您叫我。 这里的汇票呢？ 什么汇票？太爷，我给换了现银了。 银子呢？ 在我这儿来。太爷，在我这儿来。 拿来。 太爷，这不是给我的呢？ 滚了下去！见财就贪呐！ 嘿，这么头我也会。 您说这个知县啊，我拿话领着他，他喊我装糊涂，这不是岂有此理吗？这 公公。 哎，县太，我拿话傲着你玩了，你怎么跟我弄起这个来了？哎，这会儿咱们可是

家，官司算你赢了，回家好好的过日子，有人欺负你再来告他，回去吧。 小女子要面谢皇太。 怎么着，你要面谢皇太吗？哎，不是啊， 扎， 这孩子他有良心， 有良心，大有良心。 我说县大爷， 千岁， 这孩子他有来头。 有来头。 他大有来头。 大有来头。 他要是没来头，会把你给杠下来了吗？ 哎呦，老爷子，您这句话不要紧，您瞧县太爷又矮了半截了。 哦，着他玩了。 哦，跟你闹着玩了。 起来 起来起来起来。 对， 县太爷。 千岁， 他要面谢皇太，他去的吗？ 也去的。 哎，怎么到他这加了个野字呢？ 你去的。 哎，你就说去的就得了。 多磕头少说话。 好，随咱家来。 我说县太爷， 千岁， 我把他三人好友一比， 比作何来？ 你请先到。真能打扮他们， 多好看呐！ 哎，这个傅鹏穿戴好了，有个做官的样。 哎，人家是世袭指挥呀， 他怎么不做官呢？ 千遍再一诺， 又是你。 哎，老爷子，没他什么事儿。您呢，赏他个官做官就得了吗？ 我赏他个什么官呢？ 那您想一想， 路过故城， 短个都司。 好，你暂做都司。 来来来来，写个写个呢。人家孩子是一万顶一万，一命顶一命，他一点罪也没有。 哦，他一点罪都没有。 一点罪也没有， 一齁齁的罪都没了。 甭说一齁齁，他连一妞妞罪也没有。 哦，没罪。 哎，没罪， 没罪就让他起来。 哎，起来起来起来啊，您起来。 哎 哎，怎么着您？ 你说没罪就没罪了吗？ 哎呦，我少年有罪哟，掉在酒缸里了，骨头都碎了，嘴打发了。 哎哎哎哎哎哎哎，得了得了得了，我怄着你们玩呢。 怄着玩呢，我一身汗了，您 这没罪不成啊？ 怎么又不行了？您这 我得罚他。 哎呦，老爷子，清官不能罚，一说罚，您瞧他又哆嗦上了。 我罚他个买办， 买什么呢？ 你研墨呀？ 哎，对对对，研墨嘞。 臣有公文一卷 啊， 命他去至陕西延安府布政司衙门，库内之银2000两， 是 取至苏杭二州 啊， 为孙宋二女办两份嫁妆。 哎呀，老爷子，那是您赏的。 哎，我给他的。 哎，是 告诉他说， 是 办好了，咱们爷们儿